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系列节目的第四期，通惠河上的八里桥。我们欢迎一下通州文史专家、通州地名志的编审池元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如果住在通州的朋友，八里桥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但我拿到这稿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原来八里桥有这么多的历史。 对对对，我原来真是只是知道这个地铁站嘛。 对， 八里桥。包括我跟着池元老师去通州的时候，我在导航上想输找一下这个古桥，就没有。导航上书上找不出来，全都是要不就地铁站，要不就建材市场还是什么市场。 对啊，还有海鲜市场。 是吗？ 对啊，因为曾经在通州住过一段时间，八里桥它是一个聚集地一样啊，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购买的市场。然后呢，八里桥附近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民宅，有很多的楼盘在那儿，然后紧接着修了地铁。但是这座古桥真不知道，所以春元老师，这古桥在哪儿啊？有没有八里桥啊？到底 桥当然是有的。 有。 我们先说说这个八里桥啊。它的这个建成的年代，它呢是在明代的正统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46年。它是八月建的，十二月落成的，用了四个月吧。它建成以后呢，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历史上讲呢，他成为了当时啊拱卫京师。京师呢，我们说的就是明清两代呢，他都管这个首都呢叫京师。拱卫京师的三座大桥之一。第一座大桥大家都知道，就是卢沟桥。这很有名了。第二座呢是朝宗桥。朝宗桥呢是在昌平区了，北沙河上，也是温榆河的上游。第三座呢就是我们说的永通桥。永通桥呢，它大家说为什么叫八里桥呢？ 对呀、 它这个通州的当时的那个州治，就是就离那个八里桥是正好八里，所以这样呢就管这永通桥呢，民间呢就一直叫它八里桥 了。 就老百姓嘛， 老百姓这么叫， 后来慢慢叫着叫着、大家就把永通桥那名字给忘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史角度还是要把它称为永通桥。一些文献记载也还是永通桥。但是呢，我们说到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熟悉八里桥这个名字，有时候也用这个八里桥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八里桥啊，非常的，应该说啊是非常雄伟的。我呢是通州长大的。我16岁以后呢参加工作，当时我那工作单位呢就在八里桥附近。这个八里桥呢，它的南北它是横跨在通惠河上。所以它南北长呢，有的说50米，有的说60米。我们跟那个张欣老师呢到现场看了， 量了一下是吗？ 倒没量，倒没量。但是呢，我们也查了一下，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说它60米呢？它是指的那个桥，它是拱桥。有人说是平桥，这现在看，当年它是拱桥。 拱桥， 拱桥呢，它就和这个有一个，它有一个弧度。就他说那个50米呢，应该说是 直线长度。 60米呢，是说那个 弧度。 弧度，就包括那个桥面真正的长度。它也很宽呢，它东西宽呢是16米。它为什么那弧度那么高呢？它那个中旋，就是它那个它下边有三个桥洞。它中间那个旋上就非常的高。 对， 大概要多高呢？是按照文献的记载呢是8.5米。而那个南北两侧呢才高3.5米。那么为什么中旋要那么高？ 是不是要过粮船啊什么的啊？ 当年对，就主要是粮船啊。 粮船。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通州呢是最大的漕运码头。 对， 而且这个它是也是我们通常说的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当然有人不爱说终点，有人说起点。我个人老是认为还是终点。对，因为它的漕粮呢是运到北京来。 对， 它主要是起这个作用，它应该说是终点。 其实要不然听一下我们当时的录音， 我觉得靠谱。 听完了之后再让池老师接着说。 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呢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跟随着池原老师一起到了真正的八里桥，在看桥的时候的录音。 下去下去看，能下去，这边能下去。 那边好像还有个像闸一样的嘛。 哪个？ 那个洞。 哦，这那对那个。 是个闸吗？ 那边我们，但是我们写一篇文章的时候，还、哎、只有这两，就是最早就这一个桥，河道也很窄。我简单跟您说，当时这河道很窄，以前这河道就那么宽。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八里桥那个，它这个桥跟别的桥不一样。嗯。咱们到那个通信桥看，那三个桥控是一般高，这个中间的高，两般的低，两边是过水的，中间是过船的。 对对。 它那个所谓八里长桥不免围，就是那个运粮船啊，它不得靠那风力吗？ 嗯。 那个帆，它不能够把那桅杆撂下，中间这风力就修得很高。修得很高呢，这个两边呢就很，它这个本来道路没那么高，这样就很陡，这个桥很陡。我们小的时候，您看那桥面，原来那个桥面还得低，哎，那就是原来的桥洞，那桥面非常的低，这样就这个桥非常陡。后来呢，就是逐渐给这个桥啊垫高了， 把边上垫高了， 两边两个桥孔上面给垫高了。它一垫高之后，那桥洞的压力就大了。大概80年代的时候，就这边这空，你看见这个先能看出来，这空啊塌了， 对， 哦。 塌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古桥啊，它承受能力有限， 嗯， 这样呢就在那边啊，就修了那个桥，把这个就是这条河呀，给它一分为二，这条基本就不走水了，然后水是从那边走， 是的，对。 但是后来可能还是为了进一步的扩大新河，这样就把这边的又修出来了。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就坐公交车过这八里桥，就感到特别难受。为什么呢？他爬着坡的时候，可能汽车也用力，他一下去的时候啊，这个人就跟那个坐电梯啊，呼一下子似的，就脑袋会 太高，太高， 就晕了。就坐飞机那家门很难受的。我们那时候经常形容这个，跟过八里桥似的，就是从高处到低处去，落差很大。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大家可以在这个录音里面听到池老师给我们介绍八里桥哈，介绍到这个古桥其实曾经塌过，然后后来就为了保护古桥，又在旁边又新加了一座桥，后来又加了一座桥，等于现在是三座桥连成的一座桥了。池原老师为这个还写过一篇文章， 八里桥鸟瞰 啊。 八里桥呢，它毕竟是横跨在通惠河上的一座这个重要的桥梁，它的存在时间呢也将近600年了，所以这样呢，它这个受到这个，比如说啊，夏季的洪水，因为大家知道通惠河的落差比较高， 对， 它大概是要从起点说到通州这一段，大概要落差将近40米，所以说水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夏季的洪水，对桥呢冲击还是很厉害的。还有那个春季的那个冰凌啊，浮冰也对那个桥体有冲刷。这样呢，这个在我们近代吧，我们能就说1984年和87年先后呢，这个八里桥的南北两个行水的那个桥洞都被冲垮了。冲垮了以后呢，这个桥呢就临时就不能用了。但是84年的时候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在87年由这个市政府拨款，把这个桥呢就给它这个又修复了。但是为了解决这个上游的水对这个八里桥桥体的冲击，这样呢就在八里桥的北边新建了一个3个洞的水泥桥。我当时是通县政协文史选刊的特邀编辑，当时为了宣传， 我就把这个整个修复这个八里桥的这个桥洞和这个建这个东边的这个北边的这个三栋水泥桥这个感受写上了。当时我记得也用了八个字儿，一水分河，双虹卧波。大家管这个桥不叫长桥映月嘛？ 双虹啊， 双虹就是这个，它是拱桥啊，这个桥 像彩虹一样， 但是有洞，两条彩虹呢，这个都横跨在了通惠河上， 真美啊！ 上流上游下来呢，它是到这儿分成了两股，一水分啊，然后过了一个桥呢，又合起来了，一水分河，双虹卧波。 现在等于又加了一个桥，等于是三虹卧波了。 现在三虹卧波了。这次我们看八里桥呢，刚才我们说了，它是长50米或者60米啊，解释了这个长度。那八里桥的建筑是非常精美的，它这个两侧那桥栏有这个33组望柱。就是说呢，这边33根，那边33根。望柱的中间呢，就是望板了，石板，我们都看了，是吧？其实呢，这个八里桥的石刻也非常的精美，真的可以和卢沟桥的狮子媲美。它的每个望柱上面都是狮子，当然后来这个风石啊什么的，包括它的一些那个它的那个叫镇水兽啊，还有桥头的那4个兽头，也都非常的精美。这些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是吧？ 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对， 就以前到通州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古桥可以看， 要不然坐地铁，要不然京通快速嗖就过去了。 是啊， 对， 没有注意，其实它就在京通快速的边上。 对， 叫鲸鱼旧路，是不是那个地方？ 哎，对，就是现在我们叫鲸鱼旧路了。原来呢，那时候就没有咱们现在京通快速路。那个京通快速路，我印象里它是1965年开始修的，那时候不叫京通快速，那时候就是咱们专门修一条路来分解咱们现在这个建国路的这个朝阳门那条路的那个延长线到通州，它的压力。那个时候它因为新建的路面也宽，所以说呢车速并不低，但是我们没有叫它这个快速路。快速路就是现在的快速路，它有很多的辅助设施。这是1997年开通的。你这个当然要耗资是要远远的比普通的公路耗资要大得多了。 刚才池老师说了，这个它长桥映月，其实这是通州八景之一。 对， 通州八景大概有哪几个呀？ 通州八景 你能举几个吗？ 今天我们这儿呢就不能说得很细。我们上次说过古塔凌云， 对，说过古塔凌云。 刚才我们今天说的长桥映月，什么轴炉碧水呀、很多，最后还有一个平谢孤峰，其实有些景色呢，随着这个城市啊，还有区行政区域的变迁，已经不归通州了，比如刚才我讲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平谢孤峰，它在这个50年就划归了三河县，就是现在的三河市，那个地方呢，原来叫孤山，最近呢，我还真关注了一下，据说那座山呢，本来就孤立。后来烧石灰呢也拉走了一大部分了。平野孤峰这个景色呢应该说就不那么存在了。当然其他还有都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为了讲通州的历史，说讲到我们家乡怎么美，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把所谓从文物这个角度，还是要把它呢这个重复一下。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听池老师说的这个通州八景啊，大部分都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系。其实说到八里桥，它是在通惠河上，我们可以说一说通惠河和这个京杭大运河的关系。 对， 好。 我还特意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就是通惠河它是在元代忽必烈那时候开通的，由郭守敬亲自来规划。然后当时呢，忽必烈还就是命令丞相以下的官员都要亲自来挖土。很非常重视这件事儿，郭守敬他就从昌平白福泉取了这个水源，然后一直他从北京城里面经过。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漕运系统，才有了北京燕京八景里面的3个，琼岛春阴、太液秋风和卢沟晓月，都是跟这个当年的运粮有关系。但是通惠河到后来就到了明代就不用来漕运了， 是为什么呢？我们让池老师跟我们讲讲哈，这个通惠河跟京杭大运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的，就是为什么要修这条通惠河？那就是说呢，因为它的通州离北京啊还是有40里的距离，那么这些漕粮，就是说那个时代收的公粮，怎么去供给京城呢？一个呢是靠这个陆路的运输，一个呢就得靠这个水路的运输。那么水路运输怎么方便呢？也就是从通州这儿直接再装上船，直接到北京来。所以通惠河刚一修成的时候呢，它的终点码头应该是在现在的积水潭。运河呢，它是人工开凿的河流，就不存在这个水源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只能说运河的水引自白河白福泉。当然现在呢，白福泉那边呢就早就不能供水了。 对， 这就是所以为什么就通州后来又这个咱们的京杭大运河呢，到通州这一段又引了好多的水源。刚才张欣老师说的很好，其实呢那个到了后来呢，就是这个通惠河的河口啊已经到东便门了。就是前面那一段呢就都淤废了。有的就已经都改作他用了。那么通惠河当初的北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它汇合在哪儿呢？它并不是在这儿，它是在哪儿呢？在张家湾。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专门去讲张家湾。 好的， 是吧？但是后来呢，为了更好的这个发挥这个运河的作用，这样呢，就把这个张家湾的码头移到了通州，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以后我们要讲到土坝、石坝，在那儿呢。卸了船运到通州的仓库，还有一部分呢就直接沿着这个通惠河溯流直上，直接呢就运到了咱们现在东城不有海运仓吗，是吧？还有很多仓，那些就是当时呢运河仓储的，应该说那时候存留的这些地名和一些建筑遗迹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但是后来呢，大部分的这个仓储的东西呢就都是放在通州了。所以通州呢当时有大运中仓、大运西仓、大运南仓，这个储存了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京城的粮食，一个是京城的贵族、京城的人民要用，还就是京城的驻军要用。 好的，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通惠河上的八里桥。那一会儿呢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失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系列节目的第4集《通渭河上的八里桥》。我们欢迎一下通州文史专家、通州地名志的编审池元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然后同样，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在，你好。 大家好。 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通渭河，然后聊了八里桥，因为八里桥是跟通渭河息息相关的。然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桥本身非常精美，那接下来我们就接着说好不好，我们说这个桥的本身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对， 桥呢，建这座桥呢，它也有很多的传说。比较流行的我认为靠谱的就是说呢，它这个桥的修筑很严格，选料也很严格，它是当时的那个建筑的材料呢能够坚固又能够延长使用的，那肯定是石材。石材大家都知道，它的开采的运输一直到最后它的铺装，它的这个拼接都要求很严格。所以说这样呢，据说在这个修桥的时候呢，正好在修桥中间那个桥头有一个老太太吧，去那儿卖茶水， 卖茶水 、那天呢来这个衣衫褴褛的老者，背着这个凿石头的工具，然后跟老太太就说，哎呀，说这个叫嫂子叫大妈呢，反正说吧，我累了渴了要喝点水，可我没有钱。那个老太太说没事儿，路过的嘛，大家喝杯水，你来喝杯水。哎，就给老人呢就斟了一杯水。老人喝完茶之后呢说，哎呀，我不能白喝你的茶呀，我给你凿块石头吧。于是他就跟这个老太太说，你到哪儿去找这块石头。这时候他就找老太太就找到人，找了他要的这块石头。这个老人家呢就拿他的那个石匠的工具，叮叮当当的就凿这块石头了。他说你留着吧，这块石头啊会有用的。老太太当时也将信将疑，找人就搬他们家去了。结果过了不久呢，这个桥面呢都快铺完了，就差一块石头，就怎么也找不到，哎，就是找了，就说都要杀了一个工头了，还是没有解决。老太太突然想起来那个衣衫褴褛的老石匠，哎，就说你到我家来吧，我这儿有块石头，看看行不行。结果放上以后呢，严丝合缝。这个有人传说呢，这个老石匠呢就是鲁班爷点化的化妆的。这是一个挺美好的传说，是吧？ 这就是您从小就听过这传说， 这个的传说挺多的。还有呢，这个八里桥啊，他刚才不说了吗？那个中控啊，高是中圈高是 8米5， 八米五很高。他为什么要那么高呢？刚才说的 要走船， 船过去，他就留下了一传统的佳话，八里长桥不免危， 那就说这真的桥有八里长吗？实际就是指的离周至八里远。 嗯， 这座桥到桥下呢，桅杆是不用落下的啊、 哦。 哎，但是民间呢也有个传说， 嗯， 说这个能不落下吗？又变了，又有个传说， 嗯， 说呢当时呢想不落下。这船它不听你的，水要高的话那就高点，还是过不去。 嗯， 所以这些人也挺着急，这石匠们最后呢就他们下一天吃河洛。 嗯， 这个河洛呢， 河洛是在北京小吃啊、 哎、老北京的啊、 哦、老北京的， 北京有河洛馆、 嗯、 啊， 对， 那个河洛呢就是底下一个凹槽，上边呢有那么一个压的，那么跟那槽正好对着、 嗯、 把面和好了之后放在那槽里， 嗯， 然后它一升起来把面放进去，压下去，把那面条直接压到锅里了。 嗯， 就是他们就吃河洛、 嗯， 他们就唱那个歌谣吧。 嗯， 河洛床子升起又放下。哎，实际上呢， 嗯， 他就想象了，说如果这个桅杆要能够起来再放下呢， 嗯、 能不能把桅杆做成一个能够放倒再拉起来呢？ 嗯嗯， 结果就把这个桅杆呢就变成一个可以倾斜一下，然后再给它立起来。 嗯， 这八里长桥不免为呢。就非常的现实了。然后我不懂这个造船究竟桅杆能不能够给它砍断再能够拉起来、 嗯、 这个不懂、 嗯、 等于说这个故事它就是说促成了一个船的装置改进了， 哎，对， 是吧、 是不是真的能这么改进咱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民间故事、 嗯、 那些我都是因为我今年也72岁了， 嗯， 那个在八里桥附近工作，而且又在通州长大的，这些年呢也比较关注、 嗯、 所以这些故事呢还是听了不少。 嗯、 八里桥的故事很多、 哦、原来这河洛跟八里桥还有关系啊。 河洛的制作工艺和八里桥有关。 哦，有意思有意思。 河洛呢 嗯 要专门讲。 对。 简单的吊吊大家的胃口。 嗯。 河洛呢它呀、啊、这个制作工艺和这个朝鲜冷面有着很深的渊源。应该说冷面呢是从河洛这儿引申出来的。 嗯、 这是我们只是说这么一个开头就行了， 就吊大家胃口呗。对，刚才我们说的关于传说哈，那我觉得传说回到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历史，就是这座桥在历史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吗？ 哎呦，应该说呢、哦、是一段非常惨烈的历史。 哦， 这个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八里桥之战了。 嗯 嗯， 八里桥之战呢大家可能看过咱们那个 嗯， 就是讲那个八国联军焚毁圆明园的那个、 嗯、 那两部片子、 嗯 嗯、到现在又提到这个场面我心里也是非常的痛。 嗯 嗯， 确实啊，那么好的建筑让这个英法联军呢毁之一炬啊。 对、 嗯、 其实就是八里桥失守以后然后去烧的圆明园、 嗯、 是吧？ 对对对、 嗯、 现在说起来也是非常的疼。 嗯，对， 那是一个教训。当时就是因为我们的装备和人家差得太远了， 太远了、 嗯、 我们都是冷兵器、 嗯、 靠血肉之躯去和那个远距离能够射杀人的那个洋枪洋炮去搏击。 嗯， 嗯， 历史呢已经那是1860年， 对， 8月21号发生的。 嗯， 当时是非常的惨烈。 嗯， 至今呢我们重修八里桥的时候还能看到当年呀、啊、英法联军的那个在桥上留下的那些弹孔。 嗯， 就是可以想象当年啊、这个、 很惨烈 很惨烈。 嗯， 对， 八里桥失陷之后呢第二天啊咸丰皇帝呢就从圆明园呢逃到热河，就是承德了。 嗯， 那就是逃跑了。 嗯， 所以就是看到那八里桥的重要性。 嗯 嗯， 是。再就是和八里桥有关的还有一个文物叫石道碑，好像也是清朝的时候的一个文物，是吧？ 啊，对对对，它是这样的，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嗯， 刚才我们说了，本来呢通惠河呢它是要增加对京城啊， 嗯， 这个运送漕粮运送粮食的， 对， 这样一个功能。可是呢它毕竟是由于一个是水源的问题，一个是落差过大的问题。当时郭守敬呢他曾经是建了24座闸函，分了11组。可是这些闸函呢后来也都因为水源的问题也没有很好，就是不能再发挥作用，不起作用的时候它就成了那个阻水的那个、 嗯、 那些阻水 障碍了。 哎，障碍了。 就是闸，您说的是。 哎，那个闸它当时啊有24座闸函。 嗯。嗯， 就是这个通惠河上，当然通惠河到积水潭那么长啊， 嗯， 它分了11组，因为有的是两个一组，它得一个提一个储水的，一个要进水的， 嗯， 进到一定程度，这个再给它关上， 嗯， 说它这两至少两个算一组， 嗯， 有时候3个算一组，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在清代的时候呢， 这些闸函呢就陆续的都废止了。 嗯，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这时候在了清代的第三个皇帝吧， 嗯， 顺治、康熙、雍正，在雍正皇帝的七年，就是他这个年号的七年，也就是公元的1729年八月、嗯，他开始呢这个来修这个在路面上铺石板。 嗯。 因为他如果要是用这条路啊，原来不是没有路，他这条路就不好走。 嗯， 他一到那个冬天啊，冬天结束春天的时候，大家俗说的道路返江。 嗯， 还有就是夏季到了雨季，那个道路非常泥泞。 嗯， 所以他根本没法走了。 嗯， 他就这时候就下令，从这个通就运河的那个土坝石坝那开始铺这个石路。 嗯， 这个石路有多宽呢？据说当时的记载是2丈宽。 嗯， 两边还各有1丈5的辅路，那就不是铺石板了。 嗯， 一直呢就能够到这个北京城这儿， 那就是当年的京通快速路了。 哎，对对对对，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就那个时代那个生产力， 嗯， 哎，就是当年的京通快速路。 嗯 嗯，这个为了纪念呢，他修这个快速路呢、 嗯、 他修这个石板路呢， 嗯， 就在那个通州八里桥的东边200米。 嗯， 因为他现在呢是在那个京通快速路他那个高架路的那个桥底下那儿， 嗯， 我要是到那儿去停留还是很困难，但是能够停下来， 嗯， 那个原来我工作的时候，因为当时那道路还没那么宽， 嗯， 那个石碑呢就在我那个工作单位的院里边， 嗯， 所以我对那个碑呢还是有些印象， 嗯， 它很高大， 嗯， 那时候已经没有皇亭子了，就是没有那遮那个碑的那个建筑了， 对、 嗯，因为是御制碑啊，是。雍正皇帝他亲自撰文、 嗯、 他亲自书写的， 所以那个琉璃瓦是黄色的、 哎、他那个 就叫他黄亭子， 民间、哎、叫他黄亭子、 嗯、 后来历史呢他发展了之后，这个黄亭子慢慢清廷灭亡了、 嗯、 这亭子残旧失修就没了， 嗯， 但是我们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就把这个黄亭子呢给他这个 复建了， 也复建了，嗯，后来呢实际上呢在这个乾隆年间呢又重新修过石道， 哦， 修石道时候呢在三间房那儿还立了这样一通碑， 嗯， 这个碑我最近没怎么看到，前几年还见过， 嗯， 这个碑跟那个碑是一样的、 嗯、 就这两通碑它的形制是一样的，它的高，这个碑高5米啊， 嗯， 宽1米6，大概我现在这胳膊伸出来就这么宽的嘞，是吧、 嗯、 还要很厚，所以这个碑应该这两通石碑都是非常的雄伟、 嗯、 它底下还有那个龟夫、 哦、 也就是我们说的碧玺呀、啊，八下呀、 啊，驮着那个 碑的，哎、 哦， 底下还有一个，大概有半米高那么一个石座，上边是碧玺，碧玺上边驮着这个， 哇，那好雄伟啊， 很雄伟， 嗯， 哎，这个呢，大家有真有时间的话呢， 嗯、 咱们可以看哈、啊，这个现在能见到这黄亭子， 嗯， 就在那个，如果从北苑出来，不上京通快速路， 嗯， 然后我们一直往前开，顺着路向南折返。就能看到这个黄亭子和这通碑。 嗯 嗯， 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呢，介绍一下。 嗯， 八里桥和这个御制石道碑。 嗯， 它本身呢是建在不同的年代。 嗯， 但是呢，它确实呢和这个漕运有关。 嗯， 所以说呢，历来就是上级呢都把它当作一组文物。 嗯，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对。 嗯，说到文物，其实我想起昨天晚上很晚了，池原老师还给我发了一些诗、啊、就是都是关于通州八景的，我们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这个诗吧。 好， 其中的关于长桥映月、嗯、就是关于八里桥的景色。 好， 长桥映月，石渠莽荡皆红腰，倒映山河月影摇，东望城关才八里，西来掠夺有双桥。是谁提柱游烟市，何处凭栏听玉箫，入夜霜清一轮坠，林寒争夺去萧萧。 这是描写我们的八里桥的。 对， 嗯，我 最近看了一些就是关于大运河的书，关于通惠河的内容，我觉得还有一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明代的时候，通惠河在元末它淤塞了，然后到明初呢，朱棣他迁都北京的时候啊，通惠河停用了， 对， 不用来漕运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水源不是在昌平吗？因为昌平已经被选定为皇陵的地带了，就怕从那儿引了水出来，破坏了皇家的风水。 哦，有这么一个说法哈。 对， 而且我听说，还有一个原因，说当时通州到北京的运货运粮的车马是由世家豪门搞起来的，就是说，如果你底下通了，那我们上面这些陆运的不就受影响了吗？其实就影响到买卖了嘛，对吧？ 对， 所以他们也反对，说这个，可能你刚说那原因是他们说 出来 的。 对，好像在就是一开始开通通惠河的时候，元世祖他因为是游牧民族嘛，他们其实就逐水草而居的这些民族就特别爱水，所以他从昌平引水经过大都，然后一直连通了京杭大运河，他会觉得是一种很美好的这么一个工程，但是到了明代呢，一方面要阻断北方少数民族过来，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出于他这个保护风水或者保护买卖的这么一个设想吧。 对 对， 哎呀，我觉得历史一定要被保护下来，对吧？要不然今天池云老师跟我们说这么多，我们想回去再回顾一下，都没有实物可看了哈。 是，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感谢车源老师，谢谢您，也希望您常来给我们讲讲通州，谢谢， 谢谢， 也感谢张欣，谢谢， 谢谢。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明天再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